那家伙指的是谁，陈果当然是清楚的。毁人不倦他也算是接触过、领教过，知道是个挺厉害的人。厉害的人陈果当然也是欢迎的紧。听到这家伙终于上线，陈果连忙登录账号过去卸货。你们都在哪儿呢？陈果一边问着，一边手忙脚乱地又开了两台电脑。 这是准备登陆三个角色一起把三人的货给卸了。他也知道，对付毁人不倦，移动速度相当重要。这三人每次拾荒出来都是负重累累，移动速度大受影响。这种情况要对付毁人不倦，可有些不够。你先把我这给卸了吧，完了再他俩一次开三个电脑，你又不会赢五。叶修说。陈国不理他。 赶紧先上了他的竹烟匣，赶到君莫笑在的地方，把君莫笑身上的东西都给交易走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叶修招呼了一声就跑了。君莫笑的形象现在可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模样了，这些天拾荒硕果累累，自然有高端的装备可换。虽然叶修重视实用超过模样的风格，依然不改。 但这一次的混搭还算有点人形，没像之前那么滑稽可笑了。和展楼兰他们那边消息问了一下毁人不倦现在的位置，叶修有点郁闷。从那边几家透露的信息来看，这毁人不倦上线后直奔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传送阵。这一传送，哪里知道他会去哪个主城啊？ 而叶修的君莫笑现在距离最近的传送阵还有老远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赶到毁人不倦之前传送过去截杀他的。能不能派人查一下他呀？叶修问四位会长。这个恐怕来不及啊。从接连收到的报告里，四位会长也判断出毁人不倦的去向了。在到达传送阵之前。 他们也无力调集足够的人手。唉，叶修遗憾，好容易有机会了，却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。自己也是只顾着捡最好的地方拾荒，有点忽视了毁人不倦一上线就会转移的问题。我也来不及。唉，大神别急啊，我消息下去了。无论这家伙出现在哪里，只要有我们的人看到。 咱马上就会知道。四位会长纷纷回复表示：“那感情好啊！”叶修欣慰，这人多力量就是大呀。一边想着，叶修一边让君莫笑朝最近的传送阵跑去，准备下一次发现毁人不倦行踪后立即开始追杀。至少现在这家伙在线不是？ 以四家工会的玩家基础，真能在哪儿撞到他也说不定。君莫笑没跑出多久，那边毁人不倦的消息已经断了。毁人不倦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，时间一久，一般玩家根本就盯不住他。不想着正赶着路，很快就又收到了消息，是月云工会的月子清发来的。 他们工会有人看到了毁人不倦，在哪里啊？叶修忙问。奥克城，月子清答道。奥克城，叶修微一怔，好巧啊！奥克城正是目前君莫笑附近最近的主城，这么一来，他倒是连传送都省了。这毁人不倦怎么偏偏就这么巧跑这儿来了？ 略一想之后，叶修忽然有点明白了：毁人不倦来到这里，怕是冲着自己方才离开不久的地方去的。那边是兰西格工会精英一团、二团的主战场，不管是有组织的还是没组织的玩家，都很难是他们的对手。兰西格的粉丝甚至都有意识地回避着，毕竟团队的上限只是100人。 多出100的人都不可能享受到伤害豁免。兰西格的粉丝也是怕没被对手给灭了，却不堪倒在自家精英团的彪悍轰炸下。 这样的地方无疑是个拾荒的好所在。叶修他们几个跑到这里来时了，毁人不倦这个拾荒的大行家自然也有这样的判断力。只是这家伙一上线就能直奔着这里来。叶修想起最初遭遇毁人不倦时的情况，更加断定这家伙肯定是有小号的。没准这几天毁人不倦虽然没上，其他小号可一直没闲着。不过总算今天毁人不倦又出现了，那肯定是要盯着他教训一番。知道了毁人不倦要奔哪边去，叶修顿时将他的行进路线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那边岳子清也在一直给叶修送着消息，叶修一看这前进的方向，更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，这家伙就是奔着这边来的。 真省事儿啊， 叶修高兴，索性都不让君木笑往回赶了，这在这里等着，那么急着遇到干嘛呀，多费点时间，正好唐柔和包子也卸了货后直接去复活点守着。由于君莫笑先把身上东西都腾空了，满负重的韩嫣柔和包子入侵立刻跟不上他的步伐，这时还在后边费劲的搬运呢。陈国也正换了号继续去和这两人交易，这会儿还没完成碰头，想不到倒是毁人不倦先一步杀到了。毁人不倦的移动速度太快，很快这边盯他的月云玩家也盯不住了。但这时的叶修已经自信十足，他相信自己是躲在了毁人不倦的必经之地。 得找个地方埋伏一下。 叶修打量周围环境，倒不是想偷袭，他这是怕毁人不倦远远看到自己就绕道了，那追起来不是又得费一番手脚吗？看了看四下后，叶修很娴熟地将君莫笑缩到了一边的一棵树后，时不时地探头看一眼。 诶，楼兰，你也在这里啊？ 结果毁人不倦还没看到，叶修却从君莫笑的视角里不小心瞥到了展楼兰。 啊，是啊。 展楼兰本来是围观那边拾荒的，后来三人拾了就跑，他也就离开了，结果半道又有了这样那样的消息。本是想跟着叶修的君莫笑看个热闹，结果最后却是看到君莫笑鬼鬼祟祟地埋伏在道旁准备偷袭的样子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偷袭也很正常，但你可是大神呐，对一个网游里的玩家，你居然还要偷袭？展楼兰看着都有点不落忍了，他有点同情毁人不倦，却没想到自己先被大神给看到了。 哦，我路过，路过。 展楼兰说：“ 啊，你也来这边拾荒吗？”“ 啊，没有，随便走走。” 展楼兰如此说道。他是当然是不屑拾荒的，但是大神在拾荒，他当然也不好吐露自己对拾荒的鄙视，只好如此说。 哦，你要没事儿，那正好帮个忙，包子和韩嫣柔在后边呢，身上压了负重走得很慢，我们这不是要办事儿吗，你去帮他接手一下他们手上的货吧，帮他们腾一下负重。 举手之劳的小事儿，展楼兰又怎么能拒绝呢？但问题是，自己堂堂工会会长，马上还会是职业战队的队长，而且直接还是这家战队的老板，现在居然要去办这事儿。这事儿是什么呀？这事儿连拾荒都不如，这是一个帮拾荒者搬货的。展楼兰觉得自己刚才还不如说自己是拾了荒满载而归呢。心下虽然如此念叨着，展楼兰当然还是去了，只是比较遗憾无法看到大神偷袭别人的一幕了。毁人不倦移动速度虽快，但毕竟比较远，最后还是唐柔和包子的角色先一步路过了这里。 嗨，老大。 包子热情打着招呼。 嗯， 展楼兰帮你们搬了点东西是吗？ 哎，对啊，那个家伙能搬的东西好多啊。 包子感慨。 当然了，他是狂剑士，力量成长本来就很高，装备也是对力量的。 叶修说。 哎，我觉得我的力气不应该比任何人差呀。 我是说力量，游戏里的角色属性。 真遗憾，如果有那么高的力量，就可以搬更多的东西了。 包子说。 将来装备好了，会多的。 叶修说道。其实流氓这个职业虽然伤害是力量做主，但堆属性却很少专注于力量。流氓的技能有异常效果的很多，而要强化这些效果，精神属性就很重要。这当中如何取舍，和战斗法师如何搭配力量和智力一样，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习惯问题了。目前比较适合普通玩家的通用设置是力量为主，精神为辅，但高端玩家一般都会找出一条最适合自己风格的堆点方案。这是包子这个脱线的家伙，他能把这么细致的问题算计到最佳吗？韩嫣柔和包子入侵到这儿后也没走了，毁人不倦上线直奔这边，也没绕去换个户口什么的，死亡复活的话还是得在原主城，再让两人去守复活点实在有点远，更何况叶修估摸着毁人不倦长经验了，一死直接就下线，不会再复活一次。三人这一起躲着候着，刚一会儿毁人不倦的身影就出现了，移动的速度真是极快，直奔着这方向就来了。 嘿，让我跳出去吓他一下。 包子入侵已经跃跃欲试。 别打太快，打死他，我还要问问话呢。 叶秀说着。 哦， 唐柔应了声。三人在等，原想着毁人不倦马上就该出现，三人都在竖着耳朵听脚步声，谁知道迟迟不见。叶秀从他的移动速度上估计着不正常，又是探头出去一看，原本已经看到的身影居然不见了。 诶，不见了。 叶修说着。 刚才探头去看被他发现了。 陈果也很关心这边的事。 不可能。 叶修断然否决。他清楚荣耀的一切设定细节，就刚才双方的距离，毁人不倦不可能看到他从树后伸出的半个头。叶修转视角看了看包子入侵，想是不是包子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，可转过去一瞅，包子入侵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藏着呢。 奇怪了，出去看看。 叶修无奈，毁人不倦难道又下线了？